1948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大千世界，人生百态， 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所谓尘缘再来，自在受生。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究竟缘何而起？历史定制严格，宗教仪轨肃穆。藏传佛教各大活佛转世系统都需要遵循哪些规则？14世达赖妄言要自行终结转世，他自己的转世坐床真相又是如何？西藏活佛转世马上播出。 慈禧平措，博达拉宫中最大的殿宇，在这里有一幅壁画，被称为镇殿之宝。在哪儿呢？让我们来找一找。在这里，好大的一幅壁画，在它的顶端，一名格鲁派的高僧与一位地位相对更高的人坐在一起，似乎是在交谈上。此画画在如此重要的位置，其地位一定非同小可。它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原来清顺治九年，五世达赖喇嘛进京觐见了清朝顺治皇帝，画中的僧人就是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地位更高的人物正是顺治皇帝。当年两人在北京南苑的一处行宫相见，第二年当达赖喇嘛离京返藏时，顺治皇帝正式册封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世教普通瓦赤喇达腊达赖喇嘛，让他做西藏地区的佛教首领，并赐予金印金册，此印由汉蒙藏三种文字刻写，非常珍贵。 这是达赖喇嘛世系首次得到清中央政府的册封，也是清朝正式用法律形式确定了达赖喇嘛的名号及其在藏传佛教各派中的优势地位，并从此确立了历代达赖喇嘛由中央政府册封的制度。此后历代达赖喇嘛及其他大活佛只有获得中央政府的册封，才具有政治、宗教上的合法地位。 在格鲁派内部，除了达赖喇嘛转世系统以外，还有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张家等众多大大小小的活佛转世系统。康熙52年，康熙皇帝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与达赖喇嘛并称为格鲁派两个最有影响力的活佛系统，在西藏有着非常高的宗教地位。 此后清朝中央政府对达赖喇嘛等转世系统更是一路加以扶持。 仙鹤，请借我一双翅膀。 多么优美的诗歌呀！可写诗人的命运却并不像诗歌那样美丽。这首诗歌的作者就是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 五世达赖喇嘛圆寂以后呢，当时的甘南破张地方政府的这个总管叫迪巴桑杰嘉措，那么他密不发丧 同时他秘密寻访了这个仓央嘉措，作为这个五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举行了坐床典礼，那么继任为六世达赖喇嘛。那么这个事情呢，当时西藏地方的蒙古势力就是拉藏汗，他对这个问题是有很大的看法。这个康熙44年的时候，那么他们两个人的矛盾激化，第八三杰嘉措呢被这个拉藏汗杀死，同时拉藏汗呢宣布废除了这么仓央嘉措的六世达赖喇嘛这个地位。 此后各派政治势力纷纷加入大乱斗， 西藏搅的是硝烟四起，战火纷飞。 直到康熙皇帝一声令下，清朝中央政府进兵西藏，稳定局势，并最终认定册封了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这段争斗才算告一段落。 那么清政府呢派兵呢驱逐出了这个在西藏的蒙古准噶尔势力，那么同时呢护送暂居在这个青海塔尔寺的这个格桑嘉措，就是七世达赖喇嘛入藏，在布达拉宫呢举行了这个隆重的坐床典礼。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是说巩固了达赖喇嘛就是在宗教上的影响。那么到了乾隆16年的时候，也就是1751年的时候，清政府派军就平定了这个西藏准王朱尔摩特纳姆扎勒的叛乱。那么在平定叛乱之后呢，他颁布了夺定西藏善后章程13条，那么宣布废除了准王制，那么同时命了这个七世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一起执掌西藏地方政府，那么也使呢达赖喇嘛的政教地位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达赖班禅等大活佛在西藏地方政教地位的合法性是通过中央政府的册封来实现的，他们的政教地位也是在中央的一路扶植下节节上升的。那么他们的转世认定当然要接受中央政府的监督和管理。明永乐13年，也就是公元1415年，受明朝中央册封的噶玛噶举派大宝法王德音协巴圆寂，在确认了转世灵童后，噶玛噶举派上报朝廷。明成祖朱棣于永乐22年，也就是公元1424年，派西天佛子大国师班丹扎士进藏办事，审查转世灵童情况。这幅西天佛子源流图描绘的就是这一景象。这是中央政府首次派人进藏审查转世灵童，管理活佛转世事务。那么到了清朝，对于达赖喇嘛等大活佛的转世，中央政府又是如何进行管理的呢？说到这里就说到了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的担忧之处。 他们是谁？竟然无法无天，暗中操纵活佛转世。一场活佛引发的动荡，又让乾隆皇帝明白了什么？金瓶撤迁，横空出世，中央政府如何对活佛进行管理？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1938年3月的一天，汉口，蒙藏委员会办事处，望着窗外，54岁的吴忠信又陷入到沉思中。窗外看不到西藏，心里想的又全是西藏。此刻，在日寇铁蹄的威胁下，国民政府被迫迁都。刚刚在汉口落脚的蒙藏委员会，不久后也会再次转移前往重庆。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令他忧心忡忡，那就是中央政府对活佛转世的管理体系中，一个诞生于清代极为重要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这一次如果灵童寻访队伍真的秘密返藏，他就很可能无法实行。那么这个重要的历史定制宗教仪轨是什么？这还要从一个不遵从规则的活佛说起。 原来清乾隆44年的时候，六世班禅额尔德尼从西藏出发到热河向乾隆皇帝祝寿， 乾隆皇帝以及满蒙汉各族王公大臣对六世班禅馈赠甚多，约数十万两白银。不幸的是，不多久班禅在北京圆寂，这些财物就由他的哥哥仲巴呼图克图掌握，并带回了西藏，存放于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中。这些财物让另外一个活佛犯了贪念， 这个贪财的活佛就是噶玛噶举派红帽系第十世活佛，名叫雀珠伽措。他的身份十分特殊，他和六世班禅以及占据宝物的仲巴呼图克图是同母异父的兄弟，虽为一母所生，可偌大的一份财产他一分钱都没有得到，这让六根不净的雀珠伽措心生怨恨。 不多久，他竟然串通尼泊尔的库尔喀人两次入侵西藏，并占领了扎什伦布寺，大肆抢劫寺庙内的财物，寺庙被破坏，佛像被拆毁，人民的生活横遭涂炭。此事被乾隆皇帝知道后，派福康安为大将军，率清军进入西藏，在八世达赖喇嘛降白嘉措及西藏僧俗群众的大力配合下，击败库尔喀军。为了惩办祸首，乾隆皇帝下令废除了噶玛噶举派红帽系的转世。 这一事件对后世影响巨大，因为这场战争让乾隆皇帝看到了西藏的政治乱象、宗教迷局，也发现了西藏活佛转世制度中的一个大问题。 祸首雀珠伽措和仲巴呼图克图以及六世班禅三人同为兄弟，又同是格鲁派、噶玛噶举派中极为重要的转世活佛。此外，他们还有一个妹妹，竟然还是香巴噶举派的女活佛。这么多大活佛怎么都降生在同一个家庭里，恐怕很难用巧合来解释。如果不是巧合，又会是什么呢？ 旧西藏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僧人活佛的政教地位极高，其背后还有庞大的经济利益，这就让一些有钱有势的贵族家庭动起了歪脑筋，他们想方设法，甚至通过舞弊将自己的孩子变成活佛的转世灵童。而舞弊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贿赂吹钟。 吹钟，这又是哪路神仙呢？吹钟是藏语护法神的意思，而在这里是指降神的人。这些人很类似于我们熟悉的巫师，而且是大巫师，顶到头的大巫师。 包括达赖喇嘛在内，在蒙藏地区各大活佛的转世认证中，总少不了吹钟的身影。届时他们会神灵附体，穿上法衣，跳起舞蹈，然后说出所谓的神谕，指示人们寻找并认定转世灵童。而他们的话上至达赖喇嘛等大活佛，下至普通百姓，都奉若金玉，深信不疑。当然，吹钟毕竟也是人，西藏的一些上层贵族或大喇嘛为了让指定的孩子成为大活佛，就干起了贿赂吹钟的勾当。吹钟收了钱，自然会假托神言，任意妄指。几个大活佛都出自一家的现象就屡见不鲜了。 寻情妄指，营私作假，这还了得？这种伤害藏传佛教传承、破坏宗教仪轨的勾当，激怒了乾隆皇帝。北京雍和宫里的一块石碑上，乾隆皇帝亲笔题写的“喇嘛说”，将他的心绪一展无遗。翻译成白话文是这样的：近年来世风日下，转世灵童都出自一家，这样与世袭绝路有什么区别呢？我认为这样大大的不对， 去年库尔喀听了沙马尔巴，也就是雀朱嘉措的话，掠夺藏地，已经把这个弊端展现出来了。转世灵童出自一家是为了个人利益，佛法怎能徇私？所以不可不敬。乾隆皇帝明白，对于蒙藏地区的活佛转世制度，再不进行整顿，必将后患无穷。而第一步，就是要打掉吹钟的威风。咣啷啷，一把明晃晃的大钢刀扔在地上。在清朝驻藏大臣何林面前，几个吹钟神汉个个面如死灰，抖若筛糠。这是钦定库尔喀纪略中一段真实的记载，就发生在这个地方，大昭寺南侧二楼，曾经的大昭公所。乾隆58年的一天，何林在这里观看了四个吹钟所谓的法术表演后，把刀剑交给他们，命其表演吞刀割肉的法术。 结果这几个护法神就是群众害怕了，因为他扎不了自己，就赶紧说，哎呦，我们的前几辈啊，他说有这个能力，他们可能是真正的这个降神，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和水平了。那么何林就说了，那你们没有这个水平，你们怎么会有些问题上会胡说呢？ 那个崔宗呢，面对何林的质询，他有点惊慌，所以他就自己找一些理由说，我以前呢面对一些疾病灾害，或者说那个庄家的封迁的时候呢，让我去来降神，应验的时候大家认为我是正确的，没有应验的时候可能会找别的原因来理解 这个事情呢。后来乾隆皇帝听说了，说乾隆皇帝听说了以后说，这几个取经们，你们给他们一些刀剑都吓成这样，那让他们只认转世灵童，那不就太荒唐了吗？这事儿。 鉴于护法神信仰在西藏已经根深蒂固，清朝中央政府还是准许他们继续做一些初步的预言工作，但是严格规定，在灵通转世的最后阶段，绝不能再由他们来决定了。乾隆皇帝下诏，那个令吴忠信最为看重的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就此诞生。宽 0.63 米，长 3.64 米，洋洋数千言。在平定了库尔喀入侵之后，清朝统帅福康安与八世达赖喇嘛降白嘉措、七世班禅尔德尼、丹白尼玛等僧俗要员，遵照乾隆皇帝必当妥立章程，以其永远遵循的训示，共同商议制定了一部影响西藏至深的章程，那就是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他于乾隆58年正式在西藏颁布施行，目前是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的镇馆之宝。章程对西藏的宗教、军事、行政、司法、外事等各方面做出了系统详细的规定，成为清朝治理西藏的重要依据。其中第一条就是设立了金瓶撤迁制度。 金本八瓶，高34厘米，重2.85公斤，以黄金打造，通体以莲瓣纹、如意头纹、禅之纹等图案组成，并附有签牌。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中明确注明，关于寻找活佛灵童事宜，经各方认真考察后，在御赐金瓶内放入写有拟定为灵通者名字及出生年月的签牌，选派学识渊博的喇嘛诵经7日后，由各呼图克图会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前撤签认定。不仅如此，当认定达赖、班禅等大活佛时，幼童名字的签牌必须由满汉藏三体文字写成，如此则可取信于天下民众。 金瓶一共有2个，一个在西藏拉萨供西藏的大活佛转世灵童撤迁使用，另一个在北京雍和宫专供四川、青海、甘肃和蒙古等地区的大活佛转世灵童撤迁使用。 金瓶撤迁制度是清朝中央政府管理大活佛的一项关键措施，它既是政治法律手续，也符合宗教手续。它不仅把认定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等大活佛的大权由吹中的降神和神段转移到金瓶撤迁的神段上，而且在实质上把决定达赖喇嘛等继任人选的大权由西藏地方政府集中到清朝中央，这是清朝对西藏行使主权的重要表现。 除了金瓶撤迁之外，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第22条还规定，藏传佛教活佛按大活佛和其他活佛分级管理。 那么它有一个封授制度，就是有影响的大活佛都要经过清朝中央政府的册封封赐，就是封给他呼图克图名号，他才能有这样的宗教地位。那么受封的这个呼图克图呢，一般都在这个理藩院注册备案。那么这个清朝的时候呢，在西藏包括达赖和班禅在内，一共有39个系统的这个转世活佛被封为呼图克图。那么整个清代呢，在这个乾隆年间到了呼图克图一级的这个大活佛，西藏有39位，但是呢全国的这个呼图克图呢一共达到了150多位，那么到了清末就达到了160位。 不仅如此，在清政府的要求下，西藏地方政府也制定了西藏活佛名册，对西藏各大活佛转世的辈分、出生地、姓名和年龄等进行了详细的登记，并报给驻藏大臣，在清朝管理西藏活佛事务方面作用重大。值得一提的是，中央政府不但拥有敕封认定大活佛的权利，而且也有革除恢复其名号的权威。比如前面说到的噶玛噶举派十世红帽系活佛，此外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和13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都曾经被中央政府革除过名号。 时不我待，吴忠信将做出怎样的决断？百般曲折，海盗入藏，等待吴忠信的又会是什么？档案继续为您讲述。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见多识广是先生，知无不言是朋友。您即将收听的是知识开讲。 居家生活要懂养生保健， 出门旅行要晓风土人情， 回望过去要听人文历史， 前瞻未来要学时尚新知。 有什么别有病痛， 没什么别没知识。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开讲百科知识， 免收学费，错过可惜。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选两篇文字，背两首音乐，不管是否阳光灿烂，都要浸染自己。 No more trouble，冲一杯咖啡，选一个角落，就算工作再忙也要享受片刻，轻松一点，用音乐舒缓自己，动情一点，用文字感动自己。品读十分，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各种精彩，我们不能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人物空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